肠胃多年，50多年的这个肠胃病了，老不好。 哎呦， 大便不正常。 啊啊！ 我不是拉稀就是拉干，他老是不正常。现在每天就一次大便，还挺好的。 一次大便挺好的。那我问一下，您之前在医院里有没有做过什么 B 超啊？ 这个前列腺没做过 啊， 只做过什么心脏病，和这个那什么，我做了一次大手术 啊。做什么手术你告诉我。 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，现在钢板还没取，10年了没取出钢板了，没取它。另外你这个腿呗，这腿呗，它硬面骨上它有时候就胖有时候不胖，好像是勒几面什么穿袜子紧一点它就胖。有时候这个就不胖，这两天他就不胖。那是其他的症状就基本上都没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我这是一体多病，但是你喝了这个药呗，现在精神时候还可以吧。 那不错不错。 原先没精神 啊，原先没精神， 现在有精神了。就是原先一点精神都没有，做这个按摩手术的都做了10年了。他这个都那个恢复的不太好，就是 因为您现在这个手术腰部做了手术还有钢板的是吧。 这次检查是检查出来了什么呢，有轻微的脂肪肝，一直我就不叫别人了。他医院的住医院的他非叫我上他儿子不叫停留这药他给我开方子。 他给你开方子， 没叫他开，那还吃这个药吧。 对，你还去换什么呀，您说对不对呀，回头换了不见效呢，对不对。 对呀。 这个气血双补方我跟您说，他这个一年四季取药引子，这个药引子要4个药引子凑齐了才能做这个，所以您现在用上以后啊，他这个确实好。但是呢咱有些个病症啊，咱说啊，不是说100%您身上10个病我让你10个病都好了，他可能有些个病他顽固一点，没有其他的那些个几十年的老慢病好得快。怎么办呢？有办法。有办法是什么呢？咱就给他用上点药引子，让这个淤堵的地方迅速的通。您回头啊联系一下，学一下这个功法啊，开三脉的功法。你跟他说气脉血脉经脉，你空的时候呢你做一做，你做一做这个呢不花钱，做一次呢也就是差不多12-13分钟。但是您把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些淤堵给它排了以后，您这个再往下吃，这个小便的问题它就解决了。一定让他们教你去学了，记住啊。好嘞，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，再见。 谢谢你啊。 不用谢， 这是咱们一大救星啊。 不用这么说啊。您病好了就成。 写了一首诗然后穿过去了。 给我写了一首诗啊。 好， 谢谢了啊。 谢谢。 好，再见。 再见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徐主任。 你好请讲。 你太辛苦了徐主任呐。 不辛苦，你有什么问题呀？ 四五场多累的了啊。 不累不累，你有什么问题您说。 我慢慢说啊。我刚才呀我血压上来了，他还没下降的。今年我83了。 83了啊。 一个人老一个孤寡老太太。完我呀。我跟你瞧瞧啊，我领兵我瞧不好啊。 瞧瞧您是哪个朋 友。瞧啥呀，是啥呀，别笑话我 啊。 我不笑话您，您说啊。 我呀一体多病的人呐。十几岁缺爹少娘的。我就累到这个程度上啊。我这个吧，完我是动脉硬化脑袋。动脉硬化呀耳朵汪汪叫唤。完了